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是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这一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走出国门，梦回玛雅，玛雅名城的中国龙。玛雅作为世界上唯一诞生于热带丛林而不是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在科学、农业、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令人震惊的高度。公元8世纪，玛雅文明鼎盛时，有60多个独立的王国同时存在。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玛雅文明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于美洲的热带丛林，空留下成千上万座巨型石碑，绘有玛雅神话内容和伟大国王画像的神庙、宫殿和金字塔，供后人拼图。神秘的中美洲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更是学界和公众都热切关注的焦点。奥尔梅克文明当中为何存在与甲骨文相同的刻画符号？整个中美洲对玉器的真爱和浓厚的萨满气氛为何与早期中华文明如此神似？带着种种疑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们飞越万里，在玛雅文明的著名城邦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开始了中国学者主持的在中美洲地区的首次考古发掘项目。走出国门，梦回玛雅，玛雅名城的中国龙主讲人李新伟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考古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科潘遗址发掘和中美洲文明综合研究田野工作主持人。为何科潘遗址会有与中国文明因素相似的雕刻？中美洲文明与中华文明到底存在什么关联？下面李新伟研究员向大家一一道来。 很高兴周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走出国门在玛雅进行考古工作的一些心得。玛雅虽然离咱们很远，但可能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一个文明，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玛雅，玛雅的神奇的历法，他们专用于祭祀的260天的历法，特别像咱们的天干地支，咱们是10个天干配12地支，他们是13个数字配20个天的名字，这样260天，一个循环，他们还有其他的更复杂的历法，大家可能还都知道。2012的传说，关于世界末日的传说也是来自玛雅，他们对整个时间观念的认识。 还有玛雅的祭祀，可能大家都听说过。玛雅的祭祀，相当的，在咱们看来非常的血腥，但是是他们的文明的，也是一种结晶。前几年，才发现的班三巴托洛壁画里面的玛雅神话里面的有一个英雄孪生兄弟，他们在深入到冥界、到地下世界去拯救他们的父亲的时候，这种做的自我牺牲的一个场面。玛雅的祭祀经常会用人把人的心抛出来，敬献给太阳神做这样的祭祀。这个可能大家也都有所耳闻，也是玛雅文明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方面。还有呢，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关于玛雅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关系的猜想。前一段，其实在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想法，在1930几年的时候，就有学者提出，是不是中国人最先发现了美洲？甚至在玛雅文明刚被发现的时候，都有人提出这样的设想。最近呢，有人在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发现一些刻画符号，觉得它跟中国商代的甲骨文非常相似。中美洲的文明呢，包括玛雅文明，他们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视玉器的文明，好像世界上只有两个文明，一个是中华文明，还有一个是玛雅文明，非常的重视玉器，两个关注玉文化的文明。我们在科潘，就在我们正在发掘的遗址，有一个石塔，这个石塔就像咱们北方的土炕一样，但它的炕的前面呢是用石头镶嵌的。这个石塔上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雕刻，月亮女神怀里也抱着一只玉兔，跟中国非常的相似。那么玛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我们看其他的重要的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包括两河流域的文明，还有印度河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埃及文明，这些文明他们其实相对都在旧大陆，相对是比较集中的，而且这些文明之间在很早很早以前都发生过密切的交流。只有玛雅文明与所有的文明都相隔万里，这样一个独特的文明，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自己的独特性，跟中国文明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中国考古学家为什么要跑那么远，远渡重洋到中美洲的丛林里去发现、去发掘这么遥远的一个文明的遗址？我想呢，今天就向大家介绍一下。先给大家把整个的中美洲文明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梳理，这样大家有一个背景。很多人想到中美洲文明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提到玛雅文明，甚至有的人可能认为中美洲就是一个玛雅文明。实际上呢，中美洲呢是有多个文明，此起彼伏的有多个文明。大家最熟悉的玛雅文明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大约在离现在3500年前后，大约就相当于咱们的商代，基本相当于咱们的商代。在这个时候呢，中美洲呢它的社会发展孕育出了第一个文明，就是叫奥尔梅克文明，就在墨西哥，主要在墨西哥湾地区。它呢被称为整个中美洲文明的母文明，是现在发现的中美洲发现的最早的可以称作文明的这样一个文化。这个文明最有名的就是大巨石人头像，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它是武士的形象，有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个就是当时的统治者的国王的形象。奥尔梅克文明，奥尔梅克文明最开始它有一个中心叫圣劳伦佐，圣劳伦佐这么一个地方，大家可以从这个大头像跟人的对比上看这个头像有多么的巨大。雕刻起来实际上是非常复杂，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金属工具，他们完全是用石质的工具 来雕刻这些石像。现在有一些考古学家就试着去仿制这个石料的开采，还有这个雕刻这个石像，现在都没有实验成功。所以当时的那些雕刻家，他们有很高超的技艺。在大约3000年左右的时候，圣劳伦佐这个文明中心呢就衰落了，奥尔梅克文明呢转到了另一个中心，叫做拉万塔。拉万塔这个地方，拉万塔这个遗址非常的大，像一个城市一样，有200多万平方米，里面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建筑，其中呢就包括这个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用土堆起来的，高达30米，在当时呢整个的中美洲呢是最高大的建筑，整个这个城市呢都有一定的布局，有仪式的举行仪式活动的中心，还有生产生活的地方。拉文塔这个遗址发现了非常有名的大型的祭祀坑，这个祭祀坑非常大，边长有23米，非常大的祭祀坑，里面有28层，分28层，用了1000吨的蛇纹石。蛇纹石在中国的古代其实也算一种玉，像玉一样的，用蛇纹石摆着各种各样的神秘的图案，有很多图案到底什么意思现在也没有解读出来。这一层呢就是有485件蛇纹石呢组成了一个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面具一样，考古学家做的一个复原图，表现当时他们摆放这个图案，然后再举行祭祀的情况。这些呢都说明呢，像这个奥尔梅克这些大型的石雕，还有大型的这个像城市一样的大型的遗址，高大的金字塔，还有巨大的祭祀坑，都说明了当时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所以大家管它叫做奥尔梅克文明，认为它是整个中美洲的母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呢，但是它也在公元前400年的时候，相当于咱们战国时代就也是消失了。它存在的时候就对周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消失以后呢就有几个文明同时就兴起来了。其中呢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在现在墨西哥首都附近的提奥提华卡文明，还有墨西哥南部的瓦哈卡文明。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欢迎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今天呢，我们继续安排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李新伟先生主讲的《走出国门，梦回玛雅》玛雅名城的中国龙。想要了解玛雅名城的中国龙的身世，它的历史啊，主讲人李新伟先生说到了啊，了解中美洲的文明史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从介绍中美洲的文明史开始讲起。 说玛雅文明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提奥提华卡，墨西哥城的提奥提华卡文明。提奥提华卡文明呢，在公元前后，大约相当于咱们的汉代时候就兴盛起来了，出现了非常高大的金字塔，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城市，有面积有20平方公里，规模非常的大。最主要的呢是有一条大道，考古学家叫它死亡大道，因为边上的很多建筑里面都埋了很多的墓葬。死亡大道两边呢，一端呢有一个月亮金字塔，然后还有非常高大的这个太阳金字塔，非常的高大，底边长了216米。在月亮金字塔下面呢，就发现了就在前几年有很重要的发现，是日本考古学家主持的工作，他们用特殊的设备来探测这个金字塔，发现金字塔底下呢有墓葬，在墓葬里面呢发现了这个大量的人骨， 有一些人呢明显是被砍头殉葬这个，里面还发现了鹰还有美洲豹这些遗骨。这个墓葬呢为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活动来进行的一次活动留下来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墓葬。这个提奥提瓦坎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呢，就是叫羽蛇神金字塔。羽蛇神金字塔下面也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其中呢有一批墓葬呢，他们都带着用人的上颌骨，用人的上颌骨做的像项链一样的这样的装饰。考古学家推测呢，他们就是提奥提瓦坎的武士。提奥提瓦坎的武士，他们死了以后呢，在祭祀活动中埋在了这个羽蛇神金字塔下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文明的它的强大的武力，还有它对祭祀的这些仪式活动的重视。最新的一个发现呢，就在前几年被评为世界十大考古发现的一个发现，就是在这个羽蛇神金字塔下面在发现了一条隧道。这个隧道的入口呢，在羽蛇神金字塔前面的广场上的一个入口。有一次下大雨，下大雨这个入口塌陷了，考古学家沿着这个塌陷的这个入口挖下去，发现它是有一条隧道，长100多米，直通到这个羽蛇神金字塔的中心的下面。在发掘的过程中呢，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还有蛇纹石，各种各样的遗物，还有雕刻的非常精致的海螺，还有采集了大量的标本。从这些标本里头能够发现15000多种植物的种子。所以这条隧道是举行过很多次的仪式活动。考古学家在这个隧道的尽头呢发现了3个墓室，他们希望会有重大的发现。因为到目前为止，提奥提瓦坎非常著名的、非常规模非常巨大的一个城市，现在还没有发现高等级的，像是提奥提瓦坎国王的墓葬还没有发现，但是考古学家希望能在这里面呢有重要的发现。在提奥提瓦坎呢还发现了像王宫这样的建筑，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壁画，表现的就是一个提奥提瓦坎的武士的形象。他的眼睛有一个圆圈，这是带着一个圆环一样的装饰掩饰。因为提奥提瓦坎他们传说中的战神和风暴神特拉洛克，他的眼睛呢就是这种环眼，所以提奥提瓦坎的武士呢都戴着一个双环眼镜。他的一个手呢，右手扶着的就是一种头标枪，他的这个左手呢举着一个黑曜石的一个弯刀，大家看弯刀上插着一颗人心，这个人心向下面滴着血，表现了一个很威风的提奥提瓦坎武士的形象。提奥提瓦坎强大的武力，还有金字塔、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和羽蛇神金字塔表现出来的他们那种很强大的、很发达的宗教，都对整个中美洲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包括玛雅地区。现在很多考古学家认为呢，提奥提瓦坎他们强大的扩张对玛雅地区形成的最初的这些城邦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在玛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叫提卡尔，在现在的危地马拉境内。在提卡尔遗址的玛雅的石雕上呢，在它的象形文字的记载上，就我们可以知道，在公元378年，大概相当于咱们的三国魏晋时期，提奥提瓦坎的将军呢，他就入侵了提卡尔，他扶植了一个提奥提瓦坎自己的王子，当了这个玛雅城邦的国王。从此以后呢，提卡尔就成了玛雅国世界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城邦，非常强大的一个提卡尔城邦形成了。在另一个地方，就是在玛雅世界的西部，也同时形成了一个叫帕伦提这个城邦，也开始形成，也受到了提奥提瓦坎的强大的影响。 出现了大规模的王宫的建筑，还有金字塔，包括这个非常有名的提尼奇哈纳普帕考的这个国王的墓葬也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精美的随葬品，特别是这种玉器。绿色的玉是玛雅人最珍视的一种玉，因为绿色代表生命。我们可能认为羊脂美玉是最高贵的，他们认为绿色的玉是最漂亮的。我们一会儿讲到的科潘呢，就是盛产这种绿色的玉，法伦奇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也表现出了强大的武力。玛雅世界，整个呢，包括这个是墨西哥的部分。墨西哥的部分包括尤卡坦半岛，是现在的墨西哥高地部分呢，包括提卡尔这个低地，有一点低地和高地交界的部分，和这个高山的地区是现在的危地马拉，科潘呢在现在的洪都拉斯，还包括现在的伯利兹的一部分。这个就是整个的玛雅世界的范围，大体可以分为高地，还有高地低地交接的部分，还有低地这三个部分。科潘呢，它实际是在玛雅世界的东南角，并没有在玛雅世界的中心。但是因为科潘呢，它有大量的玉器的控制着非常重要的玉器的资源，所以呢，在玛雅世界里面是非常的强大，而且呢，艺术非常的发展。大家呢都管它叫玛雅世界里面的雅典，在玛雅世界里，就像在希腊世界里的雅典那样的位置。整个的玛雅世界呢，就像特别像咱们可能比较了解的希腊世界一样，分成不同的城邦，他们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一个帝国，从没有说有一个国王征服了所有的城邦，成立一个玛雅的一个王朝帝国，没有，一直是以这个城邦的形式存在。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城邦可能控制着其他的一些城邦，像春秋战国的这些春秋五霸一样，会有这样强大的城邦，但是从没有统一过。玛雅呢，他们是有文字的，他们的文字呢会雕刻在石碑上，会雕刻在石祭坛上，有时候会雕刻在神庙的墙壁上，有的时候呢会雕刻在神庙的门楣上，有一些还会雕刻在一些木质的器物上面，有时候会雕刻在骨器上，还有呢他们会有很多陶器，陶器上呢经常也会有表现各种内容的图像，里面也会有简单的文字记载。同时呢他们当时其实也是有书的，像书一样，那些书呢可能是用兽皮或者是用树皮布做成的，上面呢抹上石灰，抹上白灰，然后在白灰上呢写上文字，绘画上图画。但是这些书籍呢，很多书籍都在西班牙殖民者他们征服玛雅世界的时候，全都被毁掉了，因为当时他们认为这就是异教的东西。现在呢，只保存了四个主要的这个书，英语叫 Codex， 那种折叠的折页的那种折叠的书，很厚的折叠的书，只保存了四部残本。我们了解玛雅的历史，主要呢就是从这些残存的这些文字记载和图像上来了解这个玛雅的历史。所以玛雅的它的时代其实相当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大概相当于这个时间段，公元的300多年、400年到公元的900年，这500年的时间。但是它的研究方法呢，在考古上有一点像中国研究商代一样，因为文字记载很简单，我们没有留下来我们那么多的史书，所以考古发掘的方法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对于科潘来说呢，科潘的历史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了解科潘历史的一个文献的就是这个祭坛，一个方方的一个祭坛，叫考古学家把它编号是 Q 号，按照英文字母编的，这个是 Q 号祭坛。Q 号祭坛的顶面这个上面就雕刻的记录了科潘的第一王建立科潘国的事迹。它的周围呢，因为这个祭坛是科潘的第16王他制作的， 这周围呢雕刻着所有十六王的形象，每一面呢有四个国王，科潘的第一王，他手里拿着一把火炬，再把火炬呢交给第十六王，表明了第十六王他的权力，他的王位直接继承于第一王这个非常正统的一个权力。这十六王是想表达这个意思。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呢，在公元426年，科潘的第一王呢从一个遥远的地方，很可能呢就是在提奥提花卡，他在提奥提花卡的一个圣殿里面获得了权力。第一王的名字呢叫 Kinichi Yash Cook Mo。 Kinichi 就是太阳神的意思，就是阳光灿烂的，光芒四射的。 Yash 呢就是出生的，这是玛雅语。 Cook 是一种鹦鹉，是一种红色的。 Mo 呢就是 Macaw， 是一种红色的大鹦鹉，所以它的名字 Kinichi Yash Cook Mo。玛雅人呢经常在他们的图像里面就用这些文字表现出这个人物的姓名，这是他们经常做的一件事，他们的一种风格，艺术风格。这个第一王呢他带着一个环形的一个演示，这是提奥提瓦卡我们刚才说到的典型的武士的风格。他的右手呢有一个盾牌，盾牌上面呢是也是提奥提瓦坎风格的图案，左手呢拿着一把火炬，他准备交给第二王。第一王亚什库克莫呢，他很有很浓厚的提奥提瓦坎的风格，根据刚才 Q 号祭坛上面的记载呢，他就是在提奥提瓦坎，很可能在提奥提瓦坎获得了权力。科潘的第十二王的墓葬里面随葬了一件焚香器，它的器盖呢都做成了国王的形象。十二王的墓葬里随葬了12件这个焚香器，这个器盖呢就是科潘的第一王到第十二王他自己那个器盖上的第一王的形象，也看见戴两个大的双环眼镜。第一王到了科潘以后呢，就带动了造成了科潘的一个飞跃式的发展，他就开始呢兴建起了我们现在还保存的整个科潘王国的这个首都。这科潘王国的首都呢就在现在洪都拉斯的科潘省的科潘镇。它主要包括呢一个大的仪式广场，仪式广场立了很多国王的石雕像，还有一个呢叫球场，是玛雅城邦的一个标配标准配置，因为这种球的比赛呢是很重要的仪式活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就包括大型的金字塔，包括很有名的象形文字金字塔，还有宫殿区。这样呢第一王来了以后就开始兴建整个的这个核心区的这些建筑。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呢都是经过不断发展才形成的，第一王来的时候只形成了基本的规模，我们现在看到呢都是第十六王最后完成的。这些金字塔呢是第一到十六王他们不断的发展建设来形成的。 从科潘王国的第一王到第十六王，有发展的初期，有顶峰，也有盛极而衰，还有最后的消失。而玛雅的建筑在不同王的时期也有不同的特点，稍后的时间当中主讲人李新伟先生会做进一步的讲解。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们今天安排了走出国门梦回玛雅，玛雅名城的中国龙这一内容，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要介绍的是走出国门梦回玛雅，玛雅名城中的中国龙。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先生。在玛雅文明的著名城邦洪都拉斯科潘遗址，2015年的夏天，中国学者开始了在中美洲地区的第一次考古发掘项目。中美洲文明与中华文明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在我们这一次以及下周同一时间播出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做逐一的讲解。今天节目的重点是希望大家对中美洲文明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玛雅的建筑有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是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因为玛雅人认为万物呢都是有生有死的，所有的东西它都要经过一个这个出生、成长，然后死亡、重生的过程。你如果想让一个建筑永葆它的青春是不可能的，你要把这个建筑要拆毁掉。就等于把它杀死，杀死以后把它埋住，在上面再建一个新的建筑，就等于原来那个建筑又获得了重生。这是玛雅人的观念，所以他们会拆毁旧的建筑，用一个台子把这个建筑给覆盖住，然后在这个台子上再建一个新的建筑，让旧的建筑重生。所以呢，玛雅的建筑呢都是一层套一层，像俄罗斯套娃一样，高大的建筑下面如果打一条隧道钻进去的话，就会碰到早期的建筑，早期的再打进去会碰见更早的建筑。这样呢，考古学家呢也是通过这种打隧道的办法，就在我们现在保存在地面的大型的金字塔下面发现了很多早期的建筑。六号金字塔下面我们打穿以后，考古学家就会发现很多早期的建筑，包括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的这个罗萨丽娜这个非常漂亮的神庙，还有更早期的其他的神庙，第一王的墓和第一王后的墓就发现在这个下面。第二王墓在第一王墓上面的一个神庙，第二王呢为第一王建造的神庙的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雕刻，这个雕刻呢是用石灰刷在墙上，然后在石灰上再雕刻出来的图案，两只鸟，就是库库梦，一个红色的一个绿色的，表示第一王的名字，弯弯的像一个犄角一样的，就是亚齿的符号。这个鸟的嘴里面有两个人头，是都是太阳神的形象，所以整个这个图案呢表现的就是 Kinichi 太阳 Kinichi 亚齿 Kukmo， 就表现的就是第一王的名字。 Rosalina 很有名的一个神庙，是第八王为第一王建设的神庙。在第八王的时候呢，科潘王国呢经过一定发展呢，就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很强大的城邦，控制了周围的一些地区。 所以当时呢，科潘呢也可以兴建这种大型的神庙。这个在科潘呢，第八王还有更早的那个时候的神庙的建筑呢，主要的雕刻呢都是在白灰上面做的雕刻。他们会在这个建筑里面呢，用石头砌一些像凸出来的榫卯一样，然后呢把这个榫卯之间呢涂上很厚的白灰，涂上厚的白灰以后呢，然后在这个白灰上雕刻出各种各样的图案，然后再刷成各种各样的颜色。这是当时早期的雕刻的情况。就在刚才我们说的神庙的下面，就发现了第一王的墓和第一王王后的墓。第一王的墓呢保存的并不是很好，但是呢里头的骨头还保存着。通过这个对骨头的分析，考古学家可以分析有一种元素叫做丝同位素。丝同位素是一种微量元素，它跟你喝的水还有你生活环境里面的土壤有关系。那个土壤里面会包含丝，而且每一个地区的土壤和水里面含的丝可能是不一样的。这样呢，通过测一个人骨里面的丝同位素的它的特征，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人是生活在当地，他的丝跟当地的丝是不是一样，就可以知道他是当地生的还是从外面迁过来的人。对第一王的骨骼的同位素的丝同位素的分析呢，就知道他不是科潘本地人。这样呢就印证了刚才我们说的 Q 号祭坛上记录的这个第一王呢，他是从远方过来的一个国王。对第一王的王后，对他的骨骼的鉴定呢，就知道他是本地人。这样呢，我们通过象形文字的记载，还有考古的发现，就可以知道呢，第一王呢，很可能他虽然来自远方，但是对科潘呢，并不是一个血腥的武力征服，他可能是通过跟当地的贵族的联姻的方式来获得了权力，来开始他对科潘王国的一个缔造。所以呢，第一王王后的墓呢，它的规模呢，甚至要超过第一王的墓葬。而且里面呢有很多的红色的这些朱砂，这些红色的朱砂呢，都是后来的国王来祭祀这个，他们会把这个墓重新打开，然后举行活动，再往这个遗骨上撒朱砂，会采取这种特殊的仪式。第一王后呢受到了很多的祭祀，获得了后人的非常隆重的敬仰，所以呢他的身上呢撒满了朱砂。从这些发现呢，我们知道呢他的地位是相当的重要。这些发现呢都为我们揭示了科潘王国的早期的历史。科潘王国呢在第十二王的时候发展达到了顶峰。第十二王呢他在位呢达到了67年，将近70年。他自己本人呢按照记载活了有90岁，在整个的玛雅世界呢都算是最长寿的，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之一。他在位的时候呢征服了周围的大片的地区，包括一个很有名的城邦呢叫吉里瓜，离科潘不远。他呢控制着重要的玉料，在十二王的时期呢，就科潘王国就把吉里瓜征服，让吉里瓜呢变成了自己的一个属国。科潘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这个时代大概相当于咱们的唐代。第十三王的时候呢，科潘就继续发展。第十三王是一个很好大喜功的一个国王。在他在位的时候呢，科潘的文化发展呢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个时候呢就出现了非常精美的，在整个的玛雅世界都属于最精美的这种完全立体的雕像。科潘的那个大广场上树立的几乎都是十三王他自己的雕像，他在不同的场合扮演成 不同的神话人物来举行仪式活动的，表现的是这样的场景，被称为雕像 A 上，它的背面的文字里面呢，十三郎呢就宣布呢，科潘已经成为了玛雅世界最强大的四大天王之一。北面呢有一个很有名的城邦叫卡拉克穆，西面呢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帕伦奇，东面呢有提卡尔，南面呢有科潘。他认为实际这个位置并不完全是，因为提卡尔实际是在科潘的几乎是正北，并不偏东，但是他把它想象成一个控制着玛雅世界四方的这一种四大城邦的想象，所以十三郎是一个很自负的一个国王。好大喜功，兴建了很多新的建筑，但是结局很悲惨。因为当时的卡拉克穆，刚才我们提到北方的强大的城邦卡拉克穆是一个非常浩大的一个城邦，他也想控制这个科潘的玉器的资源，他就原来是想跟科潘联盟，来建立友好关系，然后进行贸易来获得玉器。但是科潘呢跟另一个城邦帕伦奇他们的关系很好，也是世代通婚的关系，所以呢他们拒绝了卡拉克穆的这个请求联盟的这个要求。卡拉克穆呢就转而支持被科潘征服的吉里瓜，支持吉里瓜的国王反抗科潘。结果吉里瓜的国王呢就在跟科潘呢发生一次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把十三郎给抓住，抓住以后把他砍头了。科潘呢一下呢又是盛极而衰，就进入了一个低谷。十四郎呢在位的时间很短，就死去了。十五王继位，他开始了这个科潘的复兴。十五王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设呢就是建成了非常有名的第26号金字塔，编号是第26，又被称作是文字台阶金字塔。因为在这个金字塔前面的这些台阶上，每一块石头上都雕刻着文字，整个呢一共有2200个字，是玛雅目前保存的最长的文字的记录。这些文字呢记录着科潘第一王到第十五王的光荣的历史，他们重要的成绩，重要的仪式活动，记载了这个他们光荣的历史。整个这个台阶上面呢还有六尊科潘著名的国王的像，像第一王、第十二王他们的雕像，这个前面呢站立的呢是十五王自己。整个这个台阶的两侧呢这像弯钩一样的这些形象，是模仿的是黑曜石的弯刀。整个呢这个形象呢又像一个蜈蚣一样，蜈蚣呢像百足虫，它的有很多只脚，蜈蚣呢因为它能够钻到地下再钻上来，所以玛雅人对蜈蚣是很崇拜的，认为蜈蚣是能够沟通人间和地下的一个很神奇的昆虫。他们经常把蜈蚣的那个脚呢表现成像弯刀的形状，表现出它的武力，也跟祭祀活动有关的一个标志。十五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它表明科潘呢当时呢已经在逐渐的走向复兴，而且呢十五王呢他要表现强大的武力，而且要表现他们强大的这种祭祀的沟通天地沟通祖先的能力，他要通过这些来重建王国的信心，也重建这个整个科潘王国的威望。第十六王呢继承了十五王的这种强调武力也强调祭祀活动的这种政策，他呢继续呢领导科潘复兴。而且科潘呢真的在十六王的时候呢也是又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一个发展的阶段。十六王呢也兴建了很多重要的建筑，包括我们刚才介绍的十六号金字塔， 还有16号金字塔前面的这个 Q 号祭坛。但是呢，不光是科潘王朝，整个的玛雅世界都没有逃脱一个衰亡的命运。现在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就是在800多年前后，科潘第16王在位的时间呢是763年到820年，从800年到900年这100年之间，玛雅的所有的城邦陆陆续续的全都开始衰落。科潘王国也是在第16王以后呢，再没有新的金字塔建设，再没有新的国王的雕像被树立起来，也没有新的祭坛，还有人在这里生活，但是好像国王已经消失了，王室已经消失了，整个的王国呢解体了。到900年以后，到1000年的时候，甚至连整个的玛雅世界的人口都急剧的减少了，很多人呢又回归到了没有国家以前的那种社会，生活在丛林里，过着简单的生活。只是在北部的尤卡坦地区呢，还有一些城邦呢继续的发展演变，还保持了有一点原来城邦的玛雅城邦的规模。但是呢，同时呢，在墨西哥地区，我们刚才讲到的提奥提华卡那个地区，又兴起了一个新的，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阿斯特克文明。这个阿斯特克文明呢，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一个发展阶段，但它不是在玛雅的世界里面，是在现在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那个墨西哥高地那个范围。阿斯特克呢，成为一个中美洲最强大的一个霸主，形成了就控制了周围很多的地区。在1520几年的时候，西班牙的殖民者征服这个中美洲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就是阿兹特克的国王。这个呢就是整个的中美洲文明的一个简要的一个历史。我想呢，大家对整个中美洲文明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以后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说一下，介绍一下科潘，我们在科潘的这些考古工作和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走出国门，梦回玛雅，玛雅名城的中国龙。前面主讲人李新伟先生重点谈到的是中美洲文明的认识，科潘田野发掘的项目是怎样成立的呢？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情况。 科潘的考古工作呢，在1892年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时候，中国正是我们学近代史，正是中国好像最悲惨的时代，正是一个丧权辱国，我们不断签订屈辱的各种条约的时代。但那个时代呢，也是西方世界一个他们高度发展的时候，他们的经济，他们的贸易在高度的发展，然后他们也是一个充满自信的时代，开始了对世界各个地区的文明的研究，包括各种探险的活动，那时候是有大量的探险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下，整个的玛雅世界也被重新的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这个工作呢，就当时使得整个玛雅或者中美洲文明，被世界重新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著作呢，实际是一个英国人，他是一个探险家，后来他在美国呢 又获得了外交官的身份，然后他就带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画架开始了对中美洲的游历。他参观了，当时呢拜访了科潘遗址、帕伦奇遗址，还有应该是奇伊扎遗址。他们出版了非常精美的画册，那个画册出版以后呢，大家一下就好像重新发现了一个失落的非常精彩的文明。随后呢考古活动就开始进行了，开始展开了。哈佛大学呢毕波地博物馆呢，他们在1892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对科潘的比较系统的长期的考古工作。到现在呢已经100多年了。我们确实是完全是一个后来者。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去科潘呢进行了第一次的考察。当时呢考古界因为当时正在进行一个很大的一个学术项目，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进行这个项目。我当时也算是这个探源工程这个项目的秘书长。当时这个工程里面有一个设立的有一个课题，就是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对比，这样我们从对比的世界文明的角度，我们认识中国文明有什么特征。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大家都深深感到我们对世界文明的研究是非常的薄弱，实在是太薄弱，特别是出自考古学家的研究几乎没有。我们有一些埃及学家，有一些两河流域研究两河流域古文明的学者，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学者，但是他们一般都是历史学家，通过文献来进行研究，还有很多用的是外国的基本的考古资料进行研究。中国的考古学家从没有在世界的其他文明地区进行过考古工作。大家就开始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做一些这样的工作。哈佛大学的这个 Bill Fesch 教授，他是很有名的一个玛雅学家，因为以前哈佛大学的有一个叫张光直先生，他是很有名的考古学家，曾经做过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主任，已经去世了。当时张先生当教授的时候， Bill Fesch 还是一个博士生，跟张先生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他对中国学者非常的有感情，他就特别的热情的邀请我们到科潘去访问，然后跟我们讨论是不是可以开始对科潘的发掘。这样2014年呢，我们就到科潘，我们就进行了一次访问。访问的时候呢，见到了洪都拉斯的相当于咱们的国家文物局的局长 Rogelio， 交谈的很好，大家就想签订一个意向性的协议。后来洪都拉斯政府知道了也非常重视，然后邀请我们是在总统府签订的这个协议，等级很高，而且总统呢也在协议上签了字。然后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呢也很支持这个项目，就把我们这个合作呢形成了一个课题，叫做中美洲文明综合研究，就科潘遗址的考古发掘和中美洲文明综合研究。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呢现在有一个叫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就把这个项目呢列为这个创新工程的一个重大项目给予支持。一年之后2015年这个项目完全就立项，各种手续全都齐备了，我们就真的可以开始到科潘，这么远的科潘开始我们的工作。这个是中国的考古学家第一次在中美洲有自己主持的一个项目，甚至也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在另一个世界文明的中心开始有自己的考古工作。